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2月8号星期六，农历的11月初二。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首先依然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为更好地展现北京文化中心的魅力，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海淀区取得的巨大成就，向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北京意象诗画海淀绘画作品展于本周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活动共征集作品400余幅，经专家评审团进行评选，精选出102幅优秀作品，其中油画52幅，国画50幅，在中国美术馆进行展览。从今天起，在海淀美术馆北馆还有170幅作品同步进行展览。本次入展作品分为油画和国画两大类，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异彩纷呈，都是精当倾情之作，有的醉心于大写意，纵横酣畅的挥洒抒发，有的精细雕琢，深情捕捉每一个富于变化的物象细节。无论是构图的宏大与精巧，还是笔触的雄强与细腻，色彩的绚烂与朴实，都展现着诗画海淀所寓意的舒适、和谐、率真和浪漫。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2月16号结束。近期发布的2017年到2018年度北京市全民阅读综合评估报告引发了关注。这份报告传递出了喜人的数字，北京市综合阅读率逐年提升，在全国保持领先水平，社群读书已经成为北京人阅读的新选择。报告显示，北京全民综合阅读率为93.4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18个百分点，纸质阅读率达到84.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数字阅读率达到89.1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11个百分点。报告还显示，北京居民日阅读时长119.46分钟，其中数字阅读时长90.95分钟，纸书阅读时长28.51分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据2017年至2018年北京居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居民在线听书率已达到34.59%，人均在线听书时长为30.19分钟，年人均用于在线听书的花费为174.98元。本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19届第一次硕士研究生毕业作品展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1号厅举行，展出了来自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陶瓷艺术设计系、环境艺术设计系、工业设计系、信息艺术设计系、雕塑系23位硕士研究生的150余件创作设计作品。参展的毕业生囊括了全日制普硕、艺硕、非全日制艺硕和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4个学位类别。通过这次毕业展览，学生们可以通过作品传递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对艺术的科学探索、对国家发展需要的理解，去体现青年一代人的人文情怀和对艺术创作的理想信念与追求。展览会持续到12月19号，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对于月亮的探索很快就能更进一步了。按照计划，中国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将于近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发射。 本次任务的最大亮点是中国将实现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这被认为是工程技术和空间科学的双重跨越和创新。这次着陆的难度要比以往的月球探测器在月面着陆更大。专家表示，由于月球的遮挡，月球背面无法与地球进行直接通信和测控。为此，我国于2018年5月发射了鹊桥中继卫星，目前工作在距月球6.5万公里的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使命轨道，将为落在月球背面的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提供地月中继测控和数据传输服务。不久之前，一家美国基因检测公司的新技术引发了人们对伦理问题的担忧。位于特拉华州的一家初创公司宣称，他们通过对试管婴儿的胚胎进行基因检测，能够筛查出婴儿患多种疾病以及智力低下的风险。尽管该公司表示他们不会对胚胎进行智商预测，但这项技术已经可以用于筛出高智商的婴儿。这意味着一旦投入使用，定制后代智商就会成为现实。一些专家表示，用这类测试来筛选那些被预测具有高智商胚胎的想法非常糟糕，但在技术上确实是可行的。很多人都喜欢口感偏生的牛排，但享受美味也要注意安全。美国农业有关部门近日宣布，肉类生产商 GBS 正在召回510万磅的生牛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可能遭到了沙门氏菌感染。这批被召回的牛肉产品是在7月26号到9月7号之间生产和包装的。这些牛肉产品已经被销往了全球各地，包括克罗格公司、山河农场和巴西 GBS 公司。在去年的10月份，这家公司的牛肉产品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被召回，而这次扩大了召回范围。目前被召回的未加工生牛肉产品总量超过了1200万磅。相关专家表示，牛肉至少应该烹饪至70度以上再进行食用，其他牛肉制品应烹饪至60度以上的温度，并放置3分钟再进行食用。感染沙门氏菌的症状通常在食用受污染的食物后12到72小时内出现，这些症状包括腹泻、腹部绞痛和持续4到7天的发烧。大多数人会自行康复，但是那些持续腹泻的人可能需要住院治疗。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随着强冷空气来袭，北京在大风的肆虐下开启了速冻模式，今天最高气温也在冰点以下，大家需要注意防风保暖。受到强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气温将达到入冬以来的新低，白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4度左右，夜间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将降到-10度左右，山区更是降至-14度左右。市气象台针对本次天气过程已经相继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和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未来几天由于风力较大，风寒效应较为明显，体感温度会比气温更低，体感温度已经达到了-16度。专家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风、防寒和保暖，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此外，持续的风干物燥，森林火险等级高。市森防办与市气象台昨天也联合发布了森林火险橙色预警，请注意用电、用火安全，杜绝一切野外用火。为进一步缓解15号线客流压力，15号线从昨天起开始缩短运营间隔，提高运力。全日上线列车由32组增加至33组，增加开行列数60列。早高峰运行间隔由3分49秒缩短至3分40秒。午平峰运行间隔由8分缩短至6分。晚高峰运行间隔由4分30秒缩短至4分15秒。个人开网店的市民们可以把经常居住地登记为住所了。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在官网发布关于做好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工作的意见，明确按照线上线下一致的原则，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为了方便个人网店经营者，意见指出，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允许将其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进行登记。对于在一个以上电子商务平台从事经营活动的，需要将其从事经营活动的多个网络经营场所向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允许将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住所，个人住所所在地的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市场监管部门为其登记机关。位于北三环北京科学中心的儿童乐园从本月起免费试运营两个月，双休日每天各320个名额对公众免费开放，免费不免票。 公众可以通过中心官网或者数字北京科学中心官微提前一周预约。北京科学中心儿童乐园位于原中国科技馆老馆地标建筑大圆球斜对面，儿童乐园布展面积3820平方米，主要面向3岁到8岁的儿童开放，分为奇趣大自然、小小科学城、健康小主人、亲子活动区四个展区，共有70余件展品，每件展品背后都有满满的科学故事。市民熟悉的地标建筑大圆球里面的特效影院正在建设，未来可以放映球幕、剧幕和 4D 动感3类科普影片。儿童乐园正式运营后将实行收费制度，儿童20元一人，成人10元一人。不久前是第33个国际志愿者日，很多市民可能都想参与到北京冬奥和冬残奥会的志愿者工作当中去。而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项目将在赛前2年，即2020年正式启动。届时，北京冬奥组委将向全球公开招募志愿者，广泛汇聚志愿服务力量，共建共享冬奥盛会。目前，冬奥组委会已经制定了志愿者招募战略、志愿者行动计划，并启动了前期的志愿者和专业志愿者培养工作。测试赛志愿者工作也已经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当中。本周，中国北京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发布会在北京召开。在跨境电商监管政策方面，北京市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不执行首次进口许可证件注册或备案要求，而按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税收政策方面，北京市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清单内商品实行限额内零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按照法定应缴纳税额70%征收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享受优惠政策的商品范围，新增群众需求量大的63个税目商品。此外，提高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商品限额上限，将单次交易限值由目前的2000元提高至5000元，将年度交易限值由目前每人每年20000元提高至2.6万元。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 大家好，我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进群。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金门脸子》这本书。接下来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金门脸子是地区的俗称，指的就是北京的通州地区。由于通州在元明清几朝都是战略要冲，又属于北京的管辖，从南方进入北京都要从通州码头进京，所以俗称金门脸子。像刘少棠的其他作品一样，这本书中也有作者个人经历的厚重痕迹，刻画了通州北运河畔的风土人情。金门脸子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北运河畔的榆林村，以我的传奇经历作为线索，从解放前后的艰难生活写到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一系列妙趣横生的情节，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父老乡亲的形象。小说中记述了很多从战争年代到解放前夕的通州民俗，比如认干娘、男孩起女孩名、定娃娃亲，到京西妙峰山和京东鸭脊山上香、过年高跷会、小车会等等。有些习俗比如高跷会、小车会流传到了今天。运河流域的人情风物在刘少棠的笔下显得灵动鲜活，书中所记述的故事时间跨度几十年，在这几十年的变迁中，无论时代大背景怎样变换，运河人家的淳朴与敦厚、善良与勤勉却始终未变。 书中有一处描述运河两岸人家过春节的段落，是这么写的：腊月三十的除夕之夜，合家团聚包饺子，谁吃到包着纸钱的饺子最有福，一年走鸿运。不管多么困乏，也不许睡觉。大人给孩子们说笑话、猜谜语、讲故事，这叫守岁。正月初一要给百家拜年，各家对联形形色色。宜家的对联是这么写的：上联是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下联是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这些风俗在中国北方是非常普遍的，作者写在书中，读起来十分亲切。最后，我邀请大家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全书内容，分享您的感受。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大兴是中国最古老的县份之一，历史上因为峡域锦衣京师，号称天下首义。而如今随着新机场的建设，北京第三轮城南行动计划的启动，大兴的未来也值得期待。大兴究竟有多美？大兴有哪些故事？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为您带来20集《大美大兴》，今天来听第4集。 东方兴国门，京南古韵右，徐德亮讲述大美大兴。 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受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请您收听《大美大兴》的第4集《传说里的海禅寺》。现如今呢，咱们北京有不少风景优美的森林公园，住在城北的朋友比较熟悉的那就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在咱们南城，在咱们大兴也有不少这样的公园。那比方说今天咱们要说到的北脏村，这里的森林公园呢叫永定河绿色港湾，这呀是过去永定河的河床，后来呢成了这么一片林地。那么永定河呢是打上个世纪80年代断流的，那这片河床那就是一片荒滩呢。当地老百姓说嘛，说风来滚沙丘，雨来水横流，就是这个环境。从前年开始，这沙子慢慢的变少了，树慢慢的变多了，哎，就有了现在这森林公园这模样。就在这个公园附近还有一座呀跟清朝的康熙皇帝有关的寺庙呢。哎，咱们要说到康熙，那依然绕不开呀这永定河的治理。当时的永定河那还是浑河呀，它刚好呢由北向南穿过北脏村，一到发水的季节，整个这村子您就别打算有安生日子，家家户户啊都被水淹过，每年都会冲走几个孩子，说淹死几个大人那是常有的事儿啊。好多村民谈何色变，那给河岸附近的居民生产生活那造成多大的影响，多大的损失啊。但又没办法，传说呢有一年又快发洪水了，康熙皇帝来到了永定河边上，一瞧啊这滚滚的河水，哎呦，皇上也发愁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浑河呀，你可真是浑呢，我堂堂大清朝的皇帝，我还治不了你。康熙呢就在这河边观察地势想办法，眼见啊天色已经晚了，旁边的太监着急呀，请示了好几次啊，皇上啊您请假还宫吧，在这儿多危险呀。 那康熙皇帝治理水灾心切，根本就不搭理。哎，这个时候呢，天就擦黑了，康熙就决定，我就在这村里住一晚上。可他哪知道，就这一晚上，可遇见大事了。什么大事啊？康熙碰见观世音菩萨了。说他怎么能碰见菩萨？哎，做梦啊。说过去迷信的话说，就是观音菩萨呀给皇帝托梦啊，当然这就是传说了。皇上正睡着呢，哎，观音菩萨来了，说你是人间的皇帝，本应该无忧无虑呀，应该享受荣华富贵就得了。浑河里这条大龙扰乱了你的清静，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办法，能够镇住这条龙。康熙皇帝赶紧给观音就跪下了，说您说说有什么办法啊。观音呢，慢慢的说道，说你命人呢在这儿建一座寺庙，哎，这个庙可不能跟其他的庙一样，你得用100户人家的石头，用1000户人家的木材，并且一定得记住了，这些个石头木材必须是和尚化缘化来的啊，不能你用行政命令指派，你们几家出木头，你们出石头，这不成。哎，必须是和尚化够了100户人家的石头，1000户人家的木头，才能把浑河里的大龙给镇住。说完，观音菩萨呀，化成一缕青烟没了。啊，康熙王起一站，掉地下了。怎么掉地下？他在床上睡觉呢。醒了，呵，到第二天一早，康熙皇上赶紧按照菩萨的话找来和尚四处化缘。你甭管什么年代啊，反正领导说话那肯定是管事儿。那这和尚到处这么一化缘，没多久百家石千家木凑齐了，就在北藏村建了一座寺庙，康熙皇帝御笔亲题赐名叫海禅寺。这个海禅寺啊，当时建成的时候可大了，说有800多间房，占地有200多亩，正中是一座圆通宝殿。这建筑风格是蓝砖蓝瓦，前边是罗汉大殿，后边是观音宝殿，供奉着千手观音。那当然就是康熙皇上哎在梦里见到的观音菩萨那个相貌。哎，据说呀，这海禅寺建起来以后，北藏村这一段永定河还真就没水患了。哎，这浑河呀真就永定了。这事儿多神奇呀，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嚯，沿着永定河这海禅寺的名声那可就不胫而走了。从此呢，海禅寺是香火鼎盛，甚至于河南、河北、京津各地的人都上这儿来许愿上香。那当然咱说这个是历史的传说，肯定是有演绎的成分，但是呢也的确体现出了当年经过水利建设浑河变成永定河这前后的变化。说这海禅寺在北藏村存在过吗？哎，确实存在过，上一点年纪的人啊都有印象。那据老人说呀，到了民国政府的时期了，当时的老方丈呢是一个山东人，他16岁东渡日本留学3年，回国以后就接掌啊主持禅院了。当时呢全寺有70多个僧人，日常从事诵经的大约也有40多人，那是个大庙了。后来随着战争爆发呀等等的原因吧，大殿呐、禅房啊相继被损毁倒塌，渐渐的呢连地表的遗迹呀都消失了。您要是现在再去北藏村寻找这海禅寺，那只能看见两座土山，南侧土山上有90年代平地造林绿化碑一通，现如今呢有人用彩钢板建成小屋，屋里呢是平地造林绿化碑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2月9号星期日，农历的11月初三。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大运河流淌出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也流淌出了一代代人在运河岸上的故事。作为一个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寻访之旅，从白福泉老源头、京之条水道的逐个节点，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直至走到流入通州的通惠河，写就《走读北京大运河》。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继续为您讲述《走读北京大运河》。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日前和大家见面了。青龙桥的画里江南是怎样的景象？长河上有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走读北京大运河》第二集，今天为您继续讲述。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走读大运河》一书的作者、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杨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 嗯，欢迎您。上回杨先生您带着我们从白福泉一路向西折，走到了昆明湖，讲了这个白福泉再次吐水是怎么回事，还有郭守敬为什么要把白福泉西折而南，先把它蓄在昆明湖里。从白福泉到昆明湖呢，这是元代北京大运河的第一段。今儿呢，我们请您接着往下说，我们先说说这个昆明湖。要说呢，这是咱们北京人的生命之水也不为过，是吧？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昆明湖是我们都很亲切和熟悉的地方了。北京这么一个大城市，它的整个水系啊，是一门啊特别丰富有趣的学问。密云水库、怀柔水库、十三陵水库都在我们的上边，或者说北边。那么靠近北京城呢，就是说昆明湖。昆明湖啊，是一湖金水，一湖玉水，一湖啊深情荡漾的水，是我们北京人的生命之水。太珍贵了。我们对颐和园、昆明湖都极为熟悉了。今天呢，我们不能详细的讲颐和园、昆明湖，我们只是简单的呀，从未必很细致的走过的颐和园的西堤，我们溜过来。这条路呢，出来北京逛颐和园、昆明湖的人走得少。即使是北京人去颐和园游，一般走的也是比较传统的那个路线， 东宫门那边。 对，那是我们常走路线，到排云殿。等等。 这是叫宫廷区，那儿有进东宫门，然后走仁寿殿、玉兰堂、乐寿堂。 这是典型的 对 这个 旅游线路、 旅游线， 经典旅游线路。 A 线 A 线。 但是我说呢，我们今天呢走一走 B 线，就是西堤六桥。西堤六桥啊，真是提倡我们都有时间去看看。太美了。 那六个桥啊，桥桥有典故，桥桥有风景，桥桥不相同。最近有朋友逛了西堤六桥，留下了太多的好照片。即使像我这个逛过无数次西堤六桥的人，看这些照片，我也还是为之神往啊。特别是西堤六桥上，在靠近东侧的水岸边，一棵棵的老槐树，棵棵不同，历尽沧桑，使人啊驻足凝望，久久的不愿离去。 我把西堤六桥给大家介绍一下 呗。六个桥名 是界湖桥、 界湖桥、滨峰桥、 滨峰桥、玉带桥、 玉带桥， 然后是镜桥、 镜桥， 哎，镜子的镜哈， 哎， 然后 练 桥、锻炼的练， 就是这个如练，如同彩带一样的如练。 哦， 柳桥， 柳桥， 哎，一共六座桥。 这个滨峰桥这个字， 它是《诗经》里传下来的字，是农耕文化很强盛，它这个桥名也有过改动。 好，这是六桥。然后昆明湖，刚才您说了是一湖金水，一湖玉水，一湖生命之水啊。然后接下来走过了这个昆明湖之后，再往下呢， 离开昆明湖啊，走西堤六桥，最后我们过的一个节点，就是颐和园的南如意门。 南如意门， 从南如意门啊，你禁不住的回头望，哎呀，前边又出现了一个高高的形如啊彩虹一样的白色的玉带桥。可是它不叫玉带桥，我们在西堤六桥走的时候，那儿有一个玉带桥了。那个桥我们俗称罗锅桥。现在在南如意门回头看，哎呦，又一座罗锅桥，玉带桥。不对， 不是了， 它不是玉带桥。 那是什么桥啊？ 叫什么呢？第一个字绣花，锦绣的绣。第二个字涟漪，水波荡漾的涟漪。绣漪桥， 绣漪桥， 哎，这个名儿啊是特别的雅。绣出水波涟漪这样一个白色的桥。容易把它呀和玉带桥相混。前些年中国邮政出这个明信片，镜头上是绣漪桥，底下的说明文写的是玉带桥，很容易混， 连这都容易弄混， 长得比较像。这个绣漪桥的桥名啊，很高妙。西堤六桥，你看，桥桥有典故，桥桥有来源， 是 古诗中演化而来。绣漪桥呢，仍旧很美。所以取名是个大学问。我们往下说的话，一会儿会有一个银锭桥。 那就什刹海那边了。 然后呢，我们又造了一个新桥。新桥啊，也可以琢磨个好名儿。琢磨不出好名来，说叫金锭桥吧，有点俗了。不好意思，提出意见。 那么刚才呢说了到南如意门出来了，然后在海淀这边，颐和园的万寿山为界，它的东部南部以前叫山前是吧？ 对， 西部北部叫山后。 这个是海淀啊流传很长远的很长久的一个俗称。过去好多年啊，颐和园的万寿山的山前发达，山后呢就差一些。其实啊，这些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颐和园的万寿山的山后，开发的也好极了， 是吗？ 一片的新的面貌。特别我们可以高兴的是，故宫博物院，开了北部的区域，将有啊大的展陈的地方，有非常丰富的展品，都到故宫的北区。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在过去所说的山后了。前景更可期啊。 而且这一块呢，其实就是咱们俗称的三山五园的。 就是三山五园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啊。 对， 三山五园说不尽呐，每一山每一园都是一篇大文章。我们将来有机会细细的检点三山五园。 网友秋林说了，这样呢，随着专家说一路走来，感觉我们是体验着坐昆玉河里游船那样的水道，很有意思哈。 天现在冷啊，等明年春天，更不用说夏天，走一走昆玉河，昆玉河这些年开发了旅游，一江的碧水荡漾，阳光闪烁，那个大游船啊，大龙船啊，从这个昆明湖，一是往玉渊潭，它在中间呢有一条往东的路，就是往万寿寺紫竹院这个方向转了。昆玉河呀，很值得坐船去体验一下。 嗯，天气暖和的时候哈， 是 那个时候，像慈禧啊、乾隆他们也经常会坐着船在这条河上来往吗？ 我们今天坐昆玉河旅游啊，好玩。当年慈禧他们呢，乾隆、慈禧他们到颐和园去，其实呢，走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从颐和园下来，下就是往南，到中间呢，就往东拐，走的是万寿寺、广元闸到紫竹院这条路。我们现在有旅游船呢，一直接着往南呢，到玉渊潭，很多游客呀，也还都是愿意走一走当年皇上慈禧太后啊，走过那条路，所以到了昆玉河而下，到了中间啊，就高高兴兴的往右拐了，走到了广元闸、万寿寺那条路上去了。走一走昆玉河，坐船可以。其实即使啊，您在路边漫步走，昆玉河两岸啊，人是挺少的。我去年的秋天，绿树成荫，路边的花香弥漫，这个昆玉河边的鸟啊都不一般 哟。 河边上是汉白玉的栏杆，如同啊一条项链镶在河边上，你慢慢的走，前边石阶上啊有一个大喜鹊，这个喜鹊好漂亮啊，可是呢它静静的站在石柱上不动窝，看着游人向它走近，他觉得嗨，我们家祖上慈禧太后都见过你这么个游人过来，我自然静静地看着你，所以昆玉河边走一走也是别有风情的，也愿意大家除了荡龙舟在河上走，也可以徒步啊观赏啊，很好。 而且一路上当年慈禧啊、乾隆他们从这儿坐船过来的时候，其实还有休息是吧？ 哎，对，这条线上那是名胜风景不断呢、其实呢是这样的，两条线，一条是从宫里边紫禁城，往颐和园来，这叫上线，逆水而行，这是一条。一条呢是从颐和园出来回紫禁城去，这是顺水而行。 这不是一条河道吗？ 是一条河道，但是呢只是顺水而行和逆水而行两条线都这么走、各得其乐。 而且中间还有慈禧换衣服、喝茶的地儿，是吗？ 你说的这个呀，我就得咱们顺着水走一回。其实啊是从宫里出来，首先啊到了西直门，西直门出来以后呢，第一站呢就是非常有名的高梁桥，这个高梁桥今天呢在北方交通大学那旁边啊，还有高梁桥这个地名，高梁桥后来翻修了，在路边上呢挺大的桥址，其实呢明清的时候这个高梁桥啊的老桥在这个路边上啊，一个绿荫覆盖、蔓草蓬蓬的呀、一块三角地中，我们一般的游人就很难找到， 找不着 老高梁桥， 我 去年踏访北京城大运河的内线，我就下决心要找到老高梁桥，一人高的蔓草中，土坡之旁，老高梁桥的桥洞，特别是老桥的那个闸石，就在土坡上斜立着，那个闸石啊，因为要走很多的那个大的缰绳，因为原来上闸下闸都是要很大的力气，所以它那个闸孔啊，斑斑驳驳、千磨万击的痕迹都在，这就是 老高梁桥的遗迹， 嗯， 也很值得凭吊一番的。 嗯， 老高梁桥啊，抬头看前市街，就是今天花钱那个钱， 啊， 怎么回事？ 前市市场的市， 市场的市 街， 哎，那个高楼啊，前市街一号楼，前市街二号楼， 嗯， 怎么回事？就是当年宫廷的人啊，从帝王到臣子，从宫里到高梁桥这个地方， 嗯， 再往上走，就再往颐和园那个方向走， 嗯， 水边上啊，会有一些服务于皇亲贵族的一些集市， 嗯， 皇上大臣们也要体验体验啊，民间的这个欢乐， 嗯， 民族的欢乐。我们颐和园刚才没时间说了， 嗯， 颐和园后街，那里不是有苏州街吗？ 嗯，买卖街， 那也是体会这个买东西。 是， 其实啊，过了高梁桥往上走，那个河边上也有纺集市，主要是为帝王服务。 哦， 那么纺集市，皇上哪儿带着什么多少钱呢？ 嗯， 是吧？皇上呢，他的太监呢，得赶快在高梁桥旁边的这个地方啊， 嗯， 把皇上拿出来的金锭子、银锭子换成零钞， 哦， 换成碎银两，所以这个地方 呢，换零， 有个钱市。 哦， 拿出大锭子来， 嗯， 换成碎银两，嗯，上边去好跟那个商贩们打交道啊。 哎， 这是第一个地方。刚才主持人还说了，还有什么换衣服啊？那慈禧，尤其是，嗯，再往上走，过了高梁桥不远，怡红堂，怡是单人旁，右边是一个奇怪的奇， 嗯， 红，红色的红，一个建筑群， 嗯， 慈禧太后过怡红堂啊，换衣服，喝茶，吃点心，在这儿休息一下， 嗯， 怡红堂过去也遗址还在，今天看不到了，嗯，也有希望，将来有可能再修一修。咱们再从上往下走， 再捋一下，这样清楚一点，哎， 我们昆玉河走到中间， 嗯， 有一个有名的地方，长春桥， 嗯， 万古长春。长春桥这个地方啊，就可以往东拐了， 嗯， 这是昆玉河的中部地方， 一个转折点。 这就是啊，海淀区的府地。我这个府啊，不是幸福的福，是讲肚子，嗯， 腹地， 哎，腹地， 腹部的腹， 腹地，哎，腹地， 嗯， 这是海淀区的肚子， 嗯， 海淀区的腹地啊，从上往下， 嗯， 现在呢，可以说第一个就是引我们注意，过了长春桥往东的第一个万寿寺，现在要去， 嗯， 他打出门口有一个公告， 嗯， 说我正在修呢， 嗯， 万寿寺是北京啊非常值得去的地方， 嗯， 按我印象呢，明年可能开放了， 嗯， 万寿寺里边的东西啊， 嗯， 好东西太多了。过去在这一次修整之前啊， 嗯， 断断续续的做过一些专题展览， 嗯， 他所展的东西，往往是跟故宫博物院啊有不同的， 嗯， 有时候有些绝品珍品，一言难尽呐， 啊。嗯，万寿寺呢，这个等它到时候开了之后，嗯， 对对，我们还 去。其实呢，北京啊有很多这样的地方，我们未必详细的了解。 嗯， 主持人刚才说到五塔寺， 嗯，对， 同样我也是说，我们应该一定要去的。 嗯， 我们现在喜欢旅游， 嗯， 逛遍天下， 嗯， 结果呢，就我们家门口的这些地儿啊，我们都没去过。 嗯。 万寿寺好好看看，五塔寺好好看看。 是，万寿寺之前啊，嗯，还有一个长春桥，嗯，刚才您说有好多故事， 对， 说说呗。 这个万寿寺啊，其实不讲远的， 嗯， 我们现在如果去芍药居， 哎， 中国现代文学馆， 嗯， 太丰富了，也值得去啊，我不是东指西指， 嗯， 大家都晕了。 嗯，对啊，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新馆建立之前，现代文学馆最开始拉起摊子集中展品的地儿， 嗯， 用的就是万寿寺。 哦， 哎，就是， 有这么个渊源。 舒乙先生他们当时啊， 嗯， 在这里干了好多年， 嗯， 定下了现代文学馆的基础，然后 建了芍药居的现代文学馆。 我说您这从西边一杆子指到东边去了，西北到东北。 我这个脑子嘛，随着这个北京啊，我真是太爱北京了，北京在脑子里，也真是愿意啊，我们的听众啊多逛逛北京。颜良志垂垂老矣，我恨不得给你们啊做地陪呀。 哎呀，您在广播里节目里电波里说能陪更多的朋友。 哎呀， 来，刚才我们说了这万寿寺啊，万寿寺之前刚才说了还有 长 春 桥， 这里也很值得说。 长春桥上站一站，您向北看，就是我这个词儿用的大词儿，烟波浩渺的北京城内的大运河呀，从北流来，桥上看城一壮观呐，你看那个旅游的大龙船呐，从上游下来，从下游往上去，两个大龙船啊遥遥的相遇了，他们分别的呀摁一下汽笛，嗡，什么意思？两个船打招呼，哥们儿你好啊。哎，船上的游客呀也都高兴极了，所以长春桥上看一看不一般。主持人说到长春桥那个地方啊，地名其实呢是海淀区的肚子里，叫蓝靛厂 啊。您看一说这个可能大家更熟悉一些，地铁十号线有个长春桥站，但是您真的一说长春桥，可能在马路上找几个人一问，大家都会愣住，长春桥在哪儿呢？ 我们这个海淀区的政府的办公大楼啊就在河边上，又高又大呀，海淀区委区政府那个长春桥的东边一点。我们站桥上看啊，还有一个地方让你不由得呀注意了。它的西边呢就是我们常买东西去的那个金源。 你看一说这个估计很多朋友醒过味儿来了。 这二十多年来我们金源买过不少的东西呀。 金源 mall 那儿哈， 对， 其实就在那附近。 对，但是在那个辉煌的大厦的旁边，有一处建筑，灰瓦，红墙，很规整，树木葱茏围绕着它，有心人呢、就禁不住的从长春桥盘旋那个桥梯而下，奔着稍微西北一点啊那个老庙去了。 那是一座庙， 立马关帝庙。北京的关帝庙啊数不尽呢、但是这个庙不得了，大名鼎鼎。为什么？一进庙门啊有一个碑，碑上边呢关云长关帝，旁边呢是一个站立的马，随时啊坐着要奔腾起来的这么一个姿态。所以呢这是关帝庙中不同的立马关帝庙。 那这个庙它怎么不得了呢？ 不得了啊，这个庙建得早，这个庙故事多。这个庙呢也列入了北京市海淀区修复的规划了。难得这个庙的整体保护的还不错。东路中路西路这个庙里的规格很高。庙残破的老墙啊还是挺结实。梁栋还都保留着。所以海淀要把它重新修复啊还是很有意义的。 您这么一说我更好奇了，赶紧跟我们说说这庙、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大概两三年吧能够把它修复。这个庙特别不一般的呀，就是我们知道1924年溥仪的这个小朝廷啊就被冯玉祥那个部队的陆中林把皇上请出来了，说您啊靠边吧，您别在这儿凉快去吧，这个朝廷啊按照规定啊您别再站着了。溥仪他们出来了，溥仪他们出来啊，原来宫里边好多太监呢、也都得出来呀、出来太监得有个落草的地儿。太监落草到哪儿呢？我们过去讲过地安门，地安门两边的那个房间，还有过去我们说过的燕翅楼，还有呢如果有机会我们说到后海边上的广化寺，立马关帝庙啊也是太监们落草的一个地方。 哦， 他们得有个地儿以度余生啊。 嗯，所以说那是就是等于是那些太监们从宫里出来之后， 嗯，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他们住在这儿。 像这个慈禧身边的大太监， 嗯 啊，李莲英下边的副主管， 嗯， 先先后后就到了立马关帝庙。说到这儿，其实立马关帝庙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儿，太监来。大家呢从东西南北来， 嗯， 各自带了一点东西， 嗯， 自己守命的东西，从宫廷里顺出来的， 嗯， 下边进贡的，自己啊想办法攒起来的， 嗯， 进了立马关帝庙怎么办？你拿着珍宝，我拿着破衣烂纱，不行。所以立马关帝庙有个规定，你带了东西一律的上缴，它有一个地方把大家带的东西存起来。 嗯， 这就是立马关帝庙西路上有那么两间小房。 嗯， 两间小房啊，死个摊儿，一个窗没有，前边靠北边一个门，靠右边一个门，然后呢就是一个完全砖砌的黑洞洞的小屋。你有那么一天要离开这个立马关帝庙，这时候一个决定你今后命运的时刻来到了。 哦， 什么东西？第一个字是个动词，摸。第二个是个名词，就是俗称的造化。说你这个人有造化。 嗯， 说你啊造化不浅呢。现在呢这些太监要离开这个立马关帝庙了。 嗯， 摸造化，摸你的命运，决定你的命运怎么办？前门进去，后门出来。 嗯， 就这么一间小房，走那么十几步路。 嗯， 黑洞洞的房间里，你左手摸，右手摸，摸住什么算什么，就是一件， 就是一件。 然后您就从后门出来了，这就归你了。 就是甭管您当初带来 的 是什么，都堆在里头，乌漆嘛黑 的， 您就进去摸，两眼一摸黑，摸 这就是你的命运， 是什么 啊？ 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杨良志杨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悠悠运河蜿蜒京城，款款河水步履安详，大运河上还留下了哪些北京城的文化记忆呢？下次节目走读北京大运河，我们接着请杨先生跟我们说。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访谈部分的全部内容了。稍后的第三节节目中，主持人黄燕将继续邀请经济学者、投资人杜帅为您带来杜帅开说。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德国都方刷新，400-17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邀请您一起畅游蔬菜的艺术海洋。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喇叭裤 disco， 年轻的时候爸妈都是潮流先锋，如今年过花甲，爸妈的生活一样可以很潮。传递最新养老理念，介绍最新养老科技，新潮养老产品，前沿养老服务，视频直播，互动体验。我是方华，爸妈潮生活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 创造声音新经典。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社会大背景，经济大举措，文化大思潮，它们影响着、决定着我们的价值取向、生活择业，乃至恋爱和婚姻。十字路口如何抉择？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懂投资，说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来到杜帅开说。杜帅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他是一位经济学者，是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的 MBA 特聘导师和客座教授。他是一位创业者，私募基金、地产开发、金融投资，曾被称为业界传奇，是多个央企的金融顾问。他就是杜帅开说的主角杜帅。他是金融学博士后，知名天使投资人、金融投资人、金融评论人，著有创业自传类畅销书《率行的青春》，畅销书《率行的演讲》，房市等。 每周六日，杜帅跟大家聊聊经济投资话题啊。今天呢，我们要说的一个话题呢，可能很多应该说相对年轻的朋友会熟悉，就是人人网。 嗯， 在学校里头那个时候可火了哈。最近人人网又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了，但是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吧。是11月14号的时候，人人网公司呢是宣布说，他们的这个业务当中的这个人人网社交平台业务的相关资产啊，把它以2000万美元的现金对价出售给了北京多牛互动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呢，多牛互动的母公司向人人网发行相当于4000万美元的股份，就是合一块吧，两部分一共是6000万美元，约合4亿多的人民币，多牛就把这人人网给买下了，花了6000万美元。您可能说这6000万不少了呀，但是您知道吗？7年之前，也就是2011年的5月4号，人人网在美国的纽交所成功的 IPO， 也就是首次募股上市哈。 嗯， 那个时候的市值是多少呢？74.8亿美元啊，现在是6000万就卖了。当时呢，它是超过了搜狐、分众、优酷、网易、携程、新浪等等，成为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当中仅次于百度的排名第二的中国公司，当时是中国互联网市值第三大的企业。这个成立13年的一个老牌的社交平台啊，人人网，到今天以6000万美元就给卖了，真的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哈。杜帅今儿来跟我们说说传统的社交网络是被谁拍在了沙滩上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怎么就把人人网给拍了呢？人人网低价卖掉，很多人也在感慨哈，自己的这个青春也 随之落幕了。 嗯，是。 杜帅玩过人人网吗？ 啊，当然了，那应该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啊、 青春的记忆、啊、 是青春的记忆 啊。当时人人网真的是特别的火啊。 嗯， 当然也是他赶上了一个好的时候哈、啊。 是，任何一个产物呢，其实都是顺应时代潮流的。 嗯， 当时呢还是属于这种 PC 时代。PC 时代呢，社交网络还是有一席之地的。比如说当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飞信，包括微博、 MSN， 包括博客，是吧？很多人 在电脑上，大家那个时候手机移动没有那么厉害。 嗯、是啊、嗯，包括当时我经常会跟朋友分享一些新闻， 嗯， 他们会问说你从哪儿看到的呀？我说我从微博上呀，从博客上呀、 嗯、 看到的这些东西。可能现在再提起博客这个词，基本上我觉得已经是非常老掉牙的一个词了啊。 可惜的，当年那么多人发了那么多好文章在博客上。 是啊，是啊，包括你像飞信，现在我觉得很少有人在用飞信了啊，是飞信，不是微信啊。 对对对，飞信。 当时我记得是班级有什么活动，都是用飞信来通知的， 给大家等于是从电脑上发短信那种。 对， 所以人人网其实也是在当时这样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它火起来的。 嗯，是。 它这个网上实际上当时可以分享你的这个在学校里头这样的生活的点滴体会，更多的是一些图片，是吧？ 嗯， 它在大学里或者是中学，就学校里特别火。 的确，包括你像当时人人网的口号就是找老同学， 嗯， 用人人网、嗯。包括很多人都说人人网啊，它当时定位就是一个纯粹的社交网站。 嗯， 包括当时这个陈一舟啊，想构建这样一个社区，就是在这个社区当中， 嗯， 可以找到你的老同学，基于熟人的这种社交。 嗯，陈一舟是人人网的 CEO， 对 CEO。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7年前人人网在纽交所成功上市的时候，当天的市值是70多亿美金啊，仅次于百度、 嗯。 你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代表当时市场对它的一种态度呢？ 当然了。当时人人网真的是红极一时啊，包括陈一舟去各大场合啊、 嗯、 去演讲，包括发言什么的，我还听过几场。确实，他的构想和思维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先进又潮流的。 嗯， 但是毕竟我们时代、啊、还是发展的太快了，而且那么这人人网呢，没有特别好的这种创新的模式和点子， 嗯、 所以慢慢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这个淘汰性。 哎，那他当时你觉得他市值有没有虚高的成分呢？因为当时他仅次于百度和腾讯啊，在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企业里排名第三、 嗯、肯定是有一定的虚高的因素。 嗯， 因为每一只新股的上市都会有一个资本市场的热捧，这是一个阶段、 嗯、 那么慢慢的热捧之后呢，可能会回归到理性，这是我们所谓的新股然后到次新股的这样一个阶段。其实不管国内国外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型，但是呢不管最高的时候到94亿美元，还是慢慢的70多亿美元、 嗯、 其实都是一个大家当时对这样一个人人社交的一个认可。 嗯， 包括人人公司当时旗下不仅仅有人人网，它还开发了像人人游戏、 嗯、 团购网站的这种糯米网， 嗯， 包括在线招聘的这种商务社交网站，包括还有一个是旅游的这个翼龙网，都是人人集团旗下的公司。 嗯， 大家现在可能听到这些真的是都有一些老了啊。 包括他后来还买了开心农场的那个、嗯、是吧？ 对，开心农场，所以勾起了很多年轻时候的记忆。 天天偷菜那个哈。 是。 所以说你看从那个时候上市第一天70多亿美金到现在6000亿就给卖了哈。 嗯、对。 你说这7年间人人网到底做错了什么，或者说是错过了什么，让它从最火热的社交网络之一变得无人问津呢？其实你要说它没有创新、 嗯、 刚才您也说了，它其实也开拓了很多的这种业务哈。 嗯， 怎么就不太成功，没有火起来呢？ 第一个就是人人网的创新啊，基本上是属于那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嗯， 就没有很大的持久性。你看它是从游戏到互联网金融到直播、 嗯、 又搞了区块链，什么火就做什么，只想着去扩大业务，没有在产品上啊去下什么功夫。 嗯， 最后呢基本上属于那种什么都没做好的状态。第二个，可能很多人就会问说，为什么微信微博火了，但人人网却日薄西山越来越不行了呢？ 对呀， 其实主要是什么呀，就是同学为什么要去上人人网呢？首先这个问题，随着移动互联的出现，我觉得微信属于这么一个巨无霸式的这种熟人人际关系的这种通讯工具哈。 嗯， 那么同学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啊就变得越来越紧密了，找不到老同学上人人网的这样一个需求基本上没有了。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 微信的出现真是把那些即时的通讯工具其他都给灭了。 对，包括你像我们三大运营商的这些短信，基本上大家用的都很少了。 是。 那么人人网的这个社交功能呢，其实被这个微信啦，包括微博的这个产生啊，而把这个社交功能给大大的降低了。 嗯。 用户的这个粘度啊，也慢慢降低了。第二个就是 人人网最先它是涉足到一些游戏领域， 嗯， 并且取得了一些非常不错的成绩，像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开心农场的这个偷菜， 嗯， 真的这些热词都风靡一时。我记得看春节联欢晚会有些小品，说你在干嘛呢？我在偷菜呢。 不是，还有经常那时候有消息说，就员工上班的时候在偷菜，然后被老板发现了，被开除了之类的啊。 对， 那个时候还有很大的争议啊。 是这样。其实游戏是很好的一个慢慢让自己企业的生命得以延续的一个很好的保障， 嗯， 包括手游了等等，但他没有抓住这个救命稻草，而是慢慢就给他放弃了。 忽然一下哈，大家就都不玩了。 游戏呢不能一成不变，一定是要有创新的。 是。 包括我见过很多朋友的手游公司，雇了好多个员工去开发新的这种手游的模式。 嗯。 怎么能够吸引客户呢？能够让用户去花钱买你这些装备等等一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很好的模式。而是陈一舟呢，去没有去深耕这个行业。包括其实陈一舟呢，他是试图去想去赶上这个互联网金融的热潮。 对。 当时还说了，想用团购包括在线视频和游戏发展这样的一些业务资源呢，转移到互联网金融之类的这个新兴领域里面去。 嗯， 但这直接导致就人人网社交这个业务呢就直线的下滑了，甚至说流失严重。那么人人网呢也慢慢的消失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了。包括你像人人网的这个财报啊，我看过，它是通过这些游戏了，包括互联网金融的一些尝试，非但没有好转，反倒是还大幅的亏损。 嗯， 这就是说摊子铺的太大，而且就没有去深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包括你像人人网2016年，我记得还涉足了当时非常时髦的这种直播，人人网变成直播平台了。 嗯， 包括他还2017年还干什么了呢？还干二手车销售。 这真后来大家可能都不太了解了哈。 对， 他的 CEO 陈一舟哈，其实真的是大量尝试了，但是 是 不但不够成功，还逐渐的把人人网作为这个社交网的这个根基动摇了。 对。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社交网络在这7年间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或者说出现了哪些关键的进化的点，让人人网它在这方面的领先优势也不在了呢？ 其实最明显的变化无非有几个，一个就是它是从个人计算机时代进入了手机的一个时代，这是一个最明显的关键点。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屏幕代替大屏幕的时代。 嗯， 那么大家很少看电视了，很少看电脑了，都是用一个手机就可以解决的。甚至大家会发现手机的价格已经比电脑电视的价格要贵很多了。 对，某些手机。 对， 所以移动互联时代你的很多观念一定要随之变化，它不再是那个在电脑上看和使用的思维了。 嗯，对。包括你像还有微信给我们带来的冲击， 嗯， 国内的国外的这些视频网站呢，你像 YouTube 这些贴图网站是吧，包括一些模式的兴起，都是很好的把握了这样一个机遇。而人人网呢还是在深耕这样一个大屏幕的时代，我觉得这是它一个失败的一个关键点， 没有很好的转型。其实据说当年微信刚出来的时候，陈一舟他也很焦虑，他其实也很想做这个移动产品是吧？ 对，是， 但是没有搞得特别的好。 是，他属于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确实也很聪明，但是他有点转变的太快，没有任何一个行业是深深的去挖下去的。 其实人人网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中国版的脸书，他们之间的模式其实还是挺相似的。但是我们看到脸书现在还是保持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势头，依然是这个美股前5-6名市值的科技公司啊。 嗯， 那么他们这两家对比哈，为什么相似的起点和模式，今天他们的结果却是截然不同呢？ 首先一个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大家如果是这两年出国的话，你会感觉到国外的这种通讯的这种手段，包括移动支付的手段已经远远落后于我们国家了。 咱们发展的更快。 是，咱们发展的更快而且更好。 对。 甚至说很多老外，因为我在美国留学，那么有些老外呢来中国来找我玩，很多人都非常的感慨，说哇，中国的移动支付简直太先进了， 现在出门就带个手机，别的都不用带了。 是啊，包括前两年我记得还被人嘲笑过，因为我这人呢除了会用微信之外，我还不太怎么用支付宝 啊， 好像是要买什么东西我忘了 啊， 那商家呢只能使用支付宝，我说哎呦我还没有呢。学生都嘲笑我说哎呀老师你这太 out 了吧，你说卖菜的现在都用支付宝了，更何况你呢。 真的，我现在去菜市场买菜，每一个人都是两块牌子吊那儿，一个微信的，一个支付宝的。 是啊， 人家也省得收现金，麻烦得很。 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什么？美国没有出现像微信这样开发的人才， 国外的移动支付没有咱们这么 没有咱们先进。对，那么包括它的通讯也没有咱们这么先进。你像老外让他们用的话 ，MSN 还是很多人在用的。 嗯。 第二个呢，就是其实 Facebook 和人人还是很不一样的。 嗯。 靠单纯的通信功能呢，是必定是失败的。那 Facebook 呢？ 就是脸书。 它脸书呢，它其实是重点呢，它是在分享上。 嗯。 它可以分享一些照片，分享一些小视频。 这人人网以前也这样啊。 人人网的这个网站啊，或者是包括后来我发现它有一些 APP， 它的一些主要的点还是用在单纯的大家进行一个通讯的恢复。而你像 Facebook 呢，很多人都用它来晒一些自己日常的生活，相当于我们微信的朋友圈一样， 嗯， 这样的概念，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纵观来看呢，无论是对于微信还是 Facebook 来说呢，并不是刻意强调单纯的通讯和社交的功能， 嗯， 如果单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通信功能呢，微信还不至于这样就是无可匹敌的这样一个状态哈， 嗯， 那微信和 Facebook 呢，它最核心的功能在于什么？就内容，是内容的分享机制。而人人网呢，它是属于还是一种只是架构桥梁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不同的一个地方， 嗯，所以说人人网呢也在不断的创新，应该说它选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它就是深耕的这个小的方向，可能有的时候还是迈没有 把准哈。创始人啊太聪明了，跳跃性太大了， 嗯， 那么他把每一个特别火的地方都抓住了，但是都没抓好， 嗯， 还造成了这样一个现象， 就迈没有把准哈， 对，没把准。 创新的确是现在企业保持活力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哈。 嗯。 那么就社交网络这个领域来说，杜帅，您看看，最近觉得看到了就是社交网站有哪些问题是需要改进的吗？或者说您看到了哪些创新可能会成为新的趋势？因为现在所有的人也都说，现在在移动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应该说微信是独霸一方了。但是很多人也会说，微信也霸了这么长了，按照发展的这种理论和时间来讲，可能会有这个新的产品出现，就像当年微信搜的一下就把其他的替代掉一样，谁知道哪一天就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个什么东西，改变了现在这个局面，也是有可能的哈。 是 啊， 那包括你像最近啊比较厉害比较火的都知道，就是我们所谓的抖音。我们这个国家广电总局呢还出台了一个文件，文件当中呢有一条就是说要用好两台一抖，两台呢就一个是电视台，一个是电台，一抖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抖音。 抖音短视频哈。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工具。 嗯， 而且你会发现包括我前段时间参加的这个团中央创新创业大赛，所有的大赛的宣传都是用抖音来宣传的。团中央很多领导在自己的朋友圈上都发，快来参加我们团中央的大赛吧，我们抖音同时进行播放，这样的一个状态和途径。所以我觉得这种也是慢慢的可以颠覆一些社交的一些重要的因素。 嗯， 包括抖音呢，它为什么能够快速的火爆和崛起呢？甚至能让腾讯都感觉到了紧张。那它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什么？就是内容的分享机制。 嗯， 那内容是最主要的。包括你像当时在门户网站时代，包括 BBS 时代，就是论坛的那种时代。 嗯， 内容的分享它是单性的，而在博客、微博的时代，内容的分享呢是多项的，网络状的。 嗯， 到了移动互联的时代，就是现在微信建立了什么呀？就内容分享加沟通通讯的这种复合型的这种机制。 嗯， 所有这一切呢，直到这个抖音出现之前，他们分享的内容都是以文字加图片为主的静态的这种形式。 嗯， 那么抖音短视频的火爆呢，是开创了一种什么叫内容分享的另一个新的时代，所以让腾讯也开始眼红了。 嗯， 那么这就是一个其实慢慢一点一点不断变化的一个过程。 嗯， 你会发现，尤其你像我在经常讲课的时候，我也说，其实人呢有三种语言，一个叫文字语言，一个叫有声语言，还有一个叫肢体语言，三个。那文字语言是用来传达自己的这个信息的， 嗯， 有声语言是用来传达感情的，肢体语言才是用来传达态度的。这三个语言是完全不同的。那你会发现所有的通讯社或者所有的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这三种语言慢慢一点一点演化的。比如说举个例子，一开始的文字语言，那我们拿通讯工具来说，文字语言最早我们发现的是什么？BP 机， 那时候年代很久远了啊， 对 对，比如说谁谁谁 call 你，请你回一电话。后来呢，出现了大哥大， 嗯 啊，从文字语言转向了有声语言，我们可以打电话了。 嗯， 再后来呢，就出现了微信啦这些东西，变成了这种能够用肢体语言跟大家交流的。 嗯， 一样的。 尤其是有一些视频的话，你就是完全能够看到 对微信对有可视性的手机嘛， 是 对吧？那所有的都是一样，包括我们最早的这些特别好的这些工具，都是比如说你像什么 BBS 啦，或者网易的什么邮箱啦等等这些东西，这只是一种文字语言，大家互相传达的感觉，信息上有可能传达错误。 嗯 啊，比如说你像经常我们打岔举例的啊，比如说你像有句话叫叔叔亲了我，妈妈也亲了我。 嗯， 那如果是写在这个邮件上呢，比如说一个小学生给自己的爸爸分享，爸爸可能在国外，他如果不加标点符号的话，就说叔叔亲了我，妈妈也亲了我，这就变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这就是文字语言只能用来传达信息，所以因为这样呢，慢慢的变成了有声语言还有肢体语言并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包括你像一开始我们大家都用短信，短信之后呢开始用微信，为什么微信现在害怕了呢，或者眼红了呢？因为抖音出现了，它是视频的形式。 嗯 啊，这就是一个时代发展的一个过程。 确实是按照社交产品的生命周期来推算的话呢，现在确实是应该有新产品出来的机会了哈。比如说我们现在也看到也有一些新的，比如说前一段火锅一小阵儿的子弹短信，现在我还看到说这个微信海外版的一个前产品的负责人，他们开发了一款叫做硬核的 APP， 现在在公测。它有一个什么奇葩的地方呢？你只能保留11个好友的设置。 嗯， 就是它会变成一个更小的这个私人的圈子。 对， 所以说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在想办法要挑战这个微信哈，觉得它太强大了，所以会出现各种各样这种奇葩的产品。 嗯， 那么杜帅，你觉得就未来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这个趋势？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抖音之外， 嗯，其实有句话就是咱们说的啊，是有些山西人特别爱听的，就是凡天下事，分酒必喝，喝酒必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包括你像人人网在2011年特别的火。像微信在2013年之后2014年之后就开始特别火起来，那么这样一个时代的潮流呢，给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便利。那么当这个时代潮流一过，会发现比如说尤其很多人现在觉得微信这么多人，每天我的朋友圈简直像一个微博了，除了通讯之外，我晒的东西可以给所有人看，甚至说有些人就是不管什么人都会加好友了。 嗯， 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微信的这个好友上限是5000人嘛， 对， 其实你要有1000多好友，你就已经打开就只能看见眼前这点人的东西了。 对啊， 你不能看见大家所有的东西。 对，所以你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也经常会积累一些人生感悟。 嗯， 比如说经常会说饭局最多不能超过10个人，超过10个人以上的饭局就没什么意义了，也会说我们现在人脉呢慢慢要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了。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就是当有微信这么一个强大的平台之后，到达了一定顶峰的时候，那一定会有一些东西来挑战，比如说刚才你所说的这十几个人的交际圈， 哎， 往往是最好的。我和我的 删繁就简， 对，返璞归真， 对 吧，这才是最好的状态。我可以和我的好朋友好哥们儿我的好同学分享一下我的日常感受，我可以在里面肆无忌惮的去宣扬我自己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甚至我可以把我生病的照片，把我这个各种各样的照片我都抛上给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那这可能就是慢慢的会对我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和改观了。 所以说社交媒体啊，它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哈，也是在不断的适应人们的这个现在的这种需求， 是 在做它的改变。 是， 看看微信会做什么变化吧。 我们拭目以待哦。 好了，那么今天的杜帅开说就到这里了。关于这个节目的更多的内容，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杜帅开说的微信公众号。 杜是杜甫的杜，帅是元帅的帅，杜帅开说，谢谢大家。 好，谢谢杜帅。 好，谢谢。 那么明天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关注跟朋友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和投资的话题。明天还是一个互联网加的话题，加的是什么？是鲜花。最近的各种鲜花电商平台层出不穷，包月鲜花的销售模式瞬间就火了。在网上低价真的能买到好的花吗？鲜花上网对线下的鲜花销售会产生怎样的冲击？杜帅又是怎么看的呢？明儿我们接着开聊。 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天地辽阔些多难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大概，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该隔这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飞 常值得。我要穿出爱你，不想别的，没有忐忑。 节目一开始就要紧急通知各位，瑞麟羊奶的低门槛活动两盒就送紫砂养生杯要紧急停止了。 嗯， 最后的机会仅在今天，需要的朋友请立刻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低门槛为什么难做？肯定呢是成本的关系。大家都知道羊奶本身就贵，而我们做到市价258一盒的三点几折，只要99，已经啊很不容易了。而且呢，订购两盒就免费送一支外观漂亮、紫砂泥内胆的高档紫砂杯，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两盒瑞麟羊奶加上紫砂杯一起只要198，只在今天4007106108。 没错，此刻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就是一个平民价的体验机会。 嗯， 一盒300克15袋258块钱是市价，电台直营宣传价是99元一盒，订购两盒是198。羊奶持续喝上一个月，体验到多种的营养之外呢，今天仅此一天，只在今天再送大家一只高档紫砂杯。 哎， 可携带，不漏水，泡茶醇香不走味。说句实话，原本计划呢活动只做一周的，但厂家要求啊必须要停止，成本压力实在太大，请大家能够谅解。 所以还是希望您听到就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一个月喝羊奶的钱再加上一个紫砂杯，一起啊才198，肯定划算。好，赶紧来看一下订单，现在线上呢已经是全部报线了。手机尾号2569的朋友就说啊，选择羊奶也是纠结了一个多月，最终呢选择了之后一直坚持到现在，喝了2年多了，说瑞麟羊奶没别的，就是奶味浓奶真。还有9523的朋友说这杯子真好，以往呢家里的紫砂杯啊都是那种